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宝林老师。 大家好。 宝林老师是被誉为托福一姐，而且呢还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啊，叫做《堡垒教你写》，是专门教大家写作的，是不是？ 对，没错，上面有800语料，就帮他摆脱中式表达这样。 啊，是。 我们节目里会给大家再多讲一些这些内容。 是的，所以堡垒老师对于英语写作是非常的有经验哈。 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微博和书呢，是同名，叫《堡垒教你写》，上面呢有一些这个免费的这个视频啊，包括还有经验的分享。可能对大家的英文学习会有帮助。 那么我们已经来到了2018年哈，很多同学要给自己做一个 New Year's Resolution。 对，没错， 给自己做一个新年的计划。 是，也有人会说立一个 flag。 那什么叫立一个 flag？ 其实就是设定一些小的目标嘛。老外可能会讲的洋气一点叫 resolution。那中国小孩呢，其实定一些计划，设一些目标，这样我们可以学一个这个表达哈，其实就是 set some goals。Larry 老师，你可以猜测一下，可能同学们、大学生们一般都会 set what kind of goals？ 把英语给学好。 对对。 然后给自己设个小目标。 对。 背1亿个单词。 对对对，很多人可能会说要打败拖延呐、要好好背单词啊等等。然后比较多的像这里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讲讲，在英文思维当中它是比较具象化的，所以大家平时在谈论到说 set goals 的时候呢，你可以多加一些细节。比方说有人可能会想要eat better， 想吃得更健康一点。那像 Larry 老师，你有什么样的这个 New Year's Resolution 吗？ Lose more weight。 对，很好， 减肥。 对对对，可能是 keep fit， 可能是 exercise more。 对，是每个人的这个 New Year Resolution 是不一样的。 对，没错。那也有人可能会想 work harder， earn more money， 那都有可能。 工作更努力，挣更多的钱。 是是是。但问题就是呢，就是有一个研究调查说，一般在1月8号啊，采访了这些曾经这个雄心壮志的立下 flag 的人哈，他们都说其实只有25%还能够继续 keep their resolution。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也是今天我们想来讨论的一个问题。 而且我觉得这个话题特别好，你可以用在自己的口语和写作中。 对， 无论是雅思口语还是像托福写作，都可能会涉及到一个人定目标，你怎么去实现啊？ 对， 怎么去坚持下来。所以今天节目呢，对大家的雅思啊、托福啊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来说一说这个 New Year Resolution， New Year's Resolution， 这个新年目标我们怎么去坚持呢？为什么很难坚持呢？ 那我们可以先从为什么难坚持来和大家探讨起哈。你看这个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中文中的一个词叫快乐。快乐这词如果我们 literally 翻译成英文的话，其实是 fast joy，是不是快乐吗？ 就是很快就过去了。美好的事物都是稍纵即逝的。 Actually， 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人性本性就是喜欢快速能够获得的这种愉悦感。举个例子，像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吧，有个很有名的一个实验叫 Marshmallow Experiment， 叫做棉花糖实验哈。就是说当时研究调查呢，就把这些小孩子哈放在一个房间里，然后跟他说，你可以选择现在，如果你就想吃棉花糖的话，我可以给你一个，但如果你选择等十分钟呢，我可以给你两个，来看小孩他是愿不愿意等，这样的一个实验。 结果是什么？结果应该是， 对，结果他这个是一个很长线的一个实验，他们去跟踪调查了这些等以及没有等待的孩子，因为你知道孩子他要选择会不一样嘛哈。好，那后来发现那些愿意去等一等拿了两个棉花糖的孩子呢，他长大之后 they show better academic performance at school. They have more patience. Sure, yeah. Spirit of existence. Yeah, they are more persistent. 他们在they are more likely to persist in terms of goal setting. 他们在设定目标以后会更加坚持自己的这个目标， 没错， 为他去努力。 对 ，they are less likely to give up。那么这个实验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呢，就是你要看哪些人他更有可能会把他的新年愿望能够坚持下去呢，也是取决于他是一个是快乐的信仰者，是 fast joy 的信仰者，还是一个 delay gratification 的信仰者。这里有一个词也是可以教给我们同学们的，叫delay， 就是延迟那个词嘛。 对。 那 gratification 呢，相当于 satisfaction， 就是一种愉悦感或者说满足感。就是很多人他是愿意等一等的，他愿意把那个满足感呢延迟再去享受的。 嗯。 您能想到一些例子，我们生活中会，您生活中有一些朋友他会把好东西愿意去等一等再去享受吗？有这样的例子吗？ 我觉得自己做菜啊烹饪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吧。 很好，没错，有时候我们就想要赶紧能吃上，所以点了外卖，结果特别不健康， 还不如说你自己做的。但是自己做呢得花时间， 对， 得有耐心， 没错， 可能你做一道菜花一个小时， 是， 但是吃完它只花了五分钟十分钟。 是是是，您这是个特别好的例子，没错。当然还有我们在这个 social relationships 当中也是，你会发现越是 meaningful relationships 它都会经历一段很长时间的这个要经营，对不对？ 酝酿啊，很久的。 对对对，但如果你这个有些人这个一见钟情啊，这个来得快去得也快啊，他也很难享受到这种长久的这种幸福感。 是的。 所以我们再说回来，那为什么我们发现很难去坚持一个新年愿望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难免会有可能会更加在乎的，因为我们可以这样讲，我们可以说人们很可能会 value the pleasures of the present more than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future。 这里有两个对比，一个是 present， 一个是 future， 一个是现在，一个是未来。 对，他会更容易去 value the present， the pleasures of the present， 当下能够及时享乐，就现在先今朝有酒今朝醉了， 是比较符合这样的价值观的，应该是月光族。 现在在收听这个音频的同学是否晓得月光族该怎么讲？ 是 moonlight 吗？ moonlight 它做动词的时候意思是指的做兼职或者打零工。那月光族呢，我们可以说 live paycheck to paycheck。 paycheck to paycheck， 您可以猜测一下为什么会说他的生活方式 live， 他怎么 live 呢？是 paycheck to paycheck， 支付完了这个又支付完了那个。 paycheck 我们说的是 salary 的意思嘛， 就是， 薪酬嘛。 就是你靠薪酬这个月用完了用下个月的。 exactly， 对，所以你总是要等到说下个月刚来钱，然后上个月刚刚用完，让大家可以这样来想象一下。所以 live paycheck to paycheck 就指的是月光族了，是这样讲的。 月光族就是非常享受当下的，他不管以后有多少积蓄，他就是想把现在最美好的吃喝玩乐给享受好了。 对，没错。所以当我们能够认识到说为什么难以坚持的时候，我们再去聊一聊说怎么能够更好的坚持会更加有意义。那 Larry 老师，如果是让您去给大学生去提一些建议，说怎么能够更好的 keep your New Year's resolution， 您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吗？ 你得明确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对，说到这个，我正好也想说一句，心理学家也说，当你能够把它名状，就把它写下来，把它明确的知道你要的是什么的时候，这一刹那它也是赋予了力量。 然后我还知道一个良好习惯的养成需要21天 21 days。 对，这个一度非常风靡哈。 对， 它其实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动作它有一个 consistency， 就它不是说，因为我们人不像 大家知道最近很火这个 AI 啊，然后 machine learning 啊， 嗯， 我们因为人他不是 machine 只要有 algorithm， 只要有算法定下来了，他就可以接着走。但人呢，他就一定会重蹈覆辙，他很容易这个动作走形，对不对？ 嗯， 所以21天其实就是给我们一种惯性，每天做，就是 consistency。对，嗯，很好，这也是一个。 当你习惯了，你就不会去改变它， 嗯， 就自然而然能坚持下去了。 嗯。 另外呢，可能你要给自己定个小目标， 嗯哼， 啊， 应该算阶段性目标 ，milestone 是吗？ 对对对，而且要给自己奖励，就是每实现一个小目标，你给自己一个奖励。 对，没错，啊，很多伟人都是会把一个宏远的目标，把 break it down into different small milestones， 嗯，拆解开了，嗯，哈。 对对对 ，break it down 就是把它分解开。 对对对，啊，没错。 嗯，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昨天读到的一个这个东北大学的一个心理学教授，他在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上发了一篇文章，他讲的一个方法呢，他说让我们去关注，应该说叫 cultivate your emotions， 要培养你的情感情绪。 对，这个其实就感觉说得很玄，您知道，像我们一般都会正常思维都会教同学说，那你就要坚持做啊，你要设目标啊，对不对？他却说让你去关注你的这个情绪的发展。那我们来具体来讲一讲哈，他说人都会有一种叫 moral duty 或者叫 moral responsibility， 嗯， 你会感觉到你是受到一些道德或者情感上你会有一些这个 责任。 对对，比方说他讲了有三个这个比较重要的 emotions 能够帮助你去坚持自己的个人目标的， 嗯， 这三个 emotion 呢是 gratitude compassion 还有 pride， 嗯，你的感激之情，同情心，还有你的荣誉感。 对，没错，很好。这三个词呢我们可以给大家设身处地可以想一下，比方说如果我让你每天去背100个单词，其实这个事情本来它就是一个在你看来它是个 burden， 对不对？之所以我们觉得它难以坚持是因为本能觉得是一个 burden， 但假设说现在家人呢寄予了你厚望，如果你知道现在你通过的一项考试能够给家人带来极大的满足感，那这时候你去背单词的时候，你心里充满的是因为要去 payback 不是还钱哈，在这他表达一种 回报， 对，回报，所以是对于家人的一种 gratitude。那这时候你就更可能会愿意去吃这个苦，去等待这个美好的结果。 就是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给这件事情赋予了更多的意义。 没错， 有责任啊，有这种感激之情、感恩之情，或者是一种荣誉感的时候，你就更加想要做成这件事情。 对，荣誉感尤其如此。我会发现但凡是有参加运动的男同学啊，他那种为朋友两肋插刀，即便那个事儿其实不是很愉悦的，即便那个事儿可能要坚忍的，但他更可能会 follow through。 哎，正好说一个字， follow through 就指的是坚持到底。 follow 就是跟下去。 对， through 呢有一种贯穿始终嘛。 对， 嗯，所以他这个训练可能很艰苦，但如果他想到说是为他的队友可以能够在赛场上有更好的表现，他更可能会坚持下去。对， 嗯， 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 compassion 我们将也会说叫 empathy 同理心， 同情心。 对对，就是感同身受。当如果你觉得你做的这个事儿是能够为别人带来快乐的时候， 嗯， 这个当下你自己的感受，你 feel good about yourself。 啊，怪不得很多志愿者的工作， 没 其实没有什么物质上的回报的，但是精神上有这种回报，或者说他对于被帮助的人有一种 compassion。 您说的太好了。所以很多人他去边远山区，你看其实这个生活条件很艰苦，但他能够坚持下来， 嗯， 也是因为有心中这 compassion 得到了满足。 嗯， 所以当我们知道了这些道理的时候，可能你可以把自己的这个目标的设定旁边也可以去想一想，这个背后可能能够满足你什么样的一种 moral responsibility。 嗯，能够满足你什么样的道德上的一些责任感的收获啊。 对，没错。 这样呢就不太容易，再教大家一个词，你的 resolution 不那么容易会 fall by the wayside， 因为你有很多责任在里面，所以你不会就轻而易举的放弃它。 我们可以猜一下这个词组，它还很有意思哈。wayside 就是我们说的道路旁边， 对对对， 路边嘛。wayside 它是一个词哈。那么 fall 呢，就指的掉了嘛，就是被丢弃在一边了。fall by the wayside 这个词组它表示就是被忽略了，或者说被不闻不问了。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在搭配的时候，除了你说人 give it up 人放弃之外，你也可能说 sometimes the New Year's resolution May wayside. And may fall by the wayside. May fall by the wayside. 对，就是被人忽略了，被人丢弃了。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宝磊老师。宝磊老师被誉为是国内的托福一姐，曾经在新东方学校教过400人的托福大班，那么也有一本非常有名的写作书叫做宝磊教你写。那么今天呢，宝磊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中，给大家分享了有关于 New Year's Resolution 新年计划的一些相关学习材料。那么在今天节目上半段呢，我们学过了一些比较好的单词，比方说这个新年计划就是 New Year's Resolution， 设定目标就是 Set Goals， 还有就是 要把这个目标坚持下去，我们可以说 keep the resolution。 keep resolution。 哎，和它相似的，比方我们要说一个承诺哈，做出承诺叫 make promise。那下次如果我要说你把这承诺能够一直兑现下去呢， follow through。 啊，对，今天我们也教了 follow through。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说 keep your promise。You should always keep your promise。 你需要一直遵守承诺。 对，没错。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些内容跟大家分享一下嘛。 好，然后我们还学到了说，原来快乐中文这个词，英文从它的这个表意来讲哈 ，literal meaning 其实是 快乐哈，就是 fast joy。所以当我们这样去认识中文的时候，你就发现了人的一个本性 human nature， 就是往往对于这种及时行乐的一种欲求诉求。然后也有些心理学家会把这个叫做 short-sightedness， 我们可以猜测一下什么叫 short-sightedness， 就是短视的一个性格。 对，没错，就是急功近利啊，就是会只看到当下，只看到眼前。因为我们说这个 short-sighted 其实就指的是人目光太短浅了嘛。 是。 那下回如果我们要说一个人目光很长远哈，其实也可以教一下大家。那我们会说这个人有 V 打头的一个名词，可以表示一个远景。您知道是 vision？ 很好哈，就是 vision。 vision。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说有很有眼光的人呐，叫做 visionary。 这个词很好哈。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想要更容易把自己的计划 follow through， 刚我们讲不停在说这个词哈，大家把它用起来。如果你想 follow through 呢，你也应该要培养自己 ，you should learn to be a visionary。 OK。 或者说这个需要一些 cultivation 啊，它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对一蹴而就的。 对。 但起码有句话说 ，awareness is the first step to change。 意识是你改变的第一步。 对，你得要先意识到自己有这个问题。很多人觉得这个我就现在想要，我就现在要得到。你看像我们同学刷剧啊，当年我们还有追剧这一说，现在没有追剧这一说。我觉得他们看任何剧都可以直接在网上就可以 stream 到，就可以直接看到。 是的，都不用一天天等了哈，直接一天就把20几集全看完了，一刷而过、啊。 没错，我们当年还要把下载下来，现在你看直接网上都可以看到。 是， 所以也是，也有人说 internet 会让现在的这一代人哈 ，millennials。就是在老外眼里，我们中文会说80后90后嘛，但老美呢，他们讲的是这个 baby boomer， 讲的是这个 millennials， 就是现在这一代人哈，1984年之后出生的这一代人。那他们就觉得说 millennials 他们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 impatient， 他们不再耐心了。 对，没有任何耐心，就是因为他们获得一切太便利了嘛。 是， 所以也会导致他们有 short-sightedness。 一切都想来快的，快餐文化啊。 对，没错，没错。但这些他迟早都会 pay a price， 他会付出一些代价的。 对，我们中文说付出代价，英文就直接这样讲，就是 pay a price。 pay a price。 对，或者你也可以说 something come with a cost。 什么是都是有代价的哈？ 对 ，come at a cost。 那么、 啊、我们刚才还学过一个词组叫做什么 cultivate motivation， 就培养你的一个 emotions。 嗯，对， cultivate emotions。 对，说到培养的时候， cultivate 其实对于大学生来讲不能只知道 cultivate， 你还知道还有其他一些同义词可以帮助你来替换吗？ 嗯，让我们想一想，比如说 nurture。 Nurture 很好，你看教育学家会说 nature versus nurture， 是天生的来的影响力更大还是后天的哈？后天的培养叫 nurture、嗯、还有一个简单词啊，地打头的，它可以表达发展，同时它也可以用来指培养， 那就是 develop。 非常好、嗯、 这个词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它是发展的意思， 同时也可以表培养。 Oh, 我们可以给大家几个搭配，比方我可以说 develop children's、sense of responsibility、 哎、发展一个孩子的责任感。 对，比方我们说养宠物可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怎么说呢？ Keeping a pet can help develop children'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Good、嗯、对，所以我们下次可以说 develop your character， 可以帮助你培养性格啊、 嗯、 培养孩子 independence， 他的独立能力啊、哎、都可以用develop， 或者培养自信心啊，也可以啊。 Sure， develop、mm-hmm. one's self-esteem 或者 confidence。 对， confidence 可以。嗯，最后还有一个 F 打头的词可以表达培养，它叫，它也可以表示领养，您知道 ？Foster。 对，有很多人认识它都是在这个领养，比方说 foster a child、 嗯。 那它同时也可以表示培育的意思。 嗯。好，所以我们再总结一下，关于培养呢，有那么多单词， 嗯， 有 cultivate， 有 foster， 嗯哼， 还有 develop， 嗯哼， 还有 nurture 哈、啊， 对， 这四个单词都可以用在你描述培养一个性格或者一件事情上， 对，他们都是及物动词， 嗯，所以在作文中呢、嗯，其实也可以替换这些单词， 对， 啊，你可以用不同的单词。 这样可以实现你语言表达的多样性， 是词汇的丰富性也可以体现出来哈、 嗯。对， 所以这样才能够得到高分是吗？ 对，否则我们同学就很容易捉襟见肘，通篇都是 we 啊 ，I 啊 ，you 啊、嗯， 是的，是的， 句式也很单一啊，就比较 所以大家平时一定要多总结这种同义词或者同义词组、 嗯。没错，您会发现一般语言学习好的同学，他都非常善于总结和归纳。嗯 嗯， 所以大家听咱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拿个小本记一记嘛。 没错， 哎、嗯， 哎，有没有其他的渠道可以就是让我们了解这种同义词或者同义词组的？ 可以关注堡垒教你写 啊，就你的微博， 可以这么说吗？教大家喜欢学英文。 好，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堡垒老师的微博。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能双耳贯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那我们继续来带大家总结。今天我们还教大家说，人容易这种及时享乐，那成功的人他不会就陷入到这种对 immediate pleasure 的这种狂热中，他会懂得去延迟他的这个满足感。大家还记得怎么来说延迟满足吗？ Delay gratification， 非常好，它还是一个这心理学的概念哈，叫 delayed gratification。 哎，我想问一下 ，gratification、嗯、这单个单词， 嗯、 什么怎么去理解呢？它是什么意思呢？ 嗯，它来自于动词 gratify。 哦， 嗯 ，gratify 呢就指的是使谁高兴嘛。嗯，那么 gratified 是指的满足的、满意的。说到满足满意呢，其实我们同学常年都爱用的是 satisfied， 那其实以后你还可以替换一下，比方说gratified， 比方说哎有个词它也可以表内容，然后总被我们同学会读错，作为动词作为内容的时候它读成 content， 嗯，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作为满足的满意的，它重音要往后放，那 Larry 老师为我们来读一下 content， 非常好 content， 对，当你说 feel content， 那表达的是感觉很满足，感觉很舒服。 它是个形容词还是动词 啊？它是一个多义词 那是 feel contented 还是 feel content？ feel content， OK， 就直接用就可以了、 嗯、对，所以大家记得 content 嗯 是内容， and content就是你满足了。